嗨，你好，我是王喜。今集英文踩場就得到教授的邀请，咁啊，好荣幸我依家嚟到呢一个传说当中，系唔系嗰啲咩基地，系一个畅所欲言嘅地方。希望今晚十点钟可以喺网络上面见到你啦。今晚英文踩場有我王喜。 大家好，新一集的天然解密又同大家见面啦。 就喺呢、這个。都是疫情之下跟大家见面啊！ 呢个疫情有排搞。 呢个疫情嚟讲啊，即系每日嚟讲咧，都睇到啲数字啊，睇到世界嘅新闻嚟讲，大家都都好咩？ 好严峻啊！嗱，都系嗰句啦。之前我哋都讲过四五月会爆得紧要啲嘅，咁而家睇翻嗰个疫情嗰个趋势啊，每日嘅数字都有增长啊，甚至乎有确诊啊，吓喺香港好或者世界各地都好。咁啊，總之大家就保護好自己啦嚇、 啊，都係屋企睇網上節目啦，係嘛？網上就好多節目可以睇嘅、啊。同時間咧，我哋都睇到似阿許冠傑有一個網上嘅一個免費嘅演唱會喎，好似係嘛？四月啊嘛，好似、嗯、就喺網上咧就同步咁直播噶，好似係、嗯、我哋睇過咁啊，大家。留意好像我好記得昨天啱啱收到的信息好像4月22號咁樣啊，咁啊幾好啦，如果咁樣係嘛，咁啊有一啲朋友咧，咁啊亦都 send 咗俾我啦。香港話劇團咧，佢哋咧就曾經做過好多嘅話劇咧，亦都擺咗上網咁免費俾大家瀏覽嘅。咁啊，大家可以咧就喺屋企安坐家中啦，就免費咁可上網咧。就可以分享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娛樂啦，咁樣 娛樂資訊啦， 係啦，啲資訊啦。咁因為今日就睇新聞就睇到就話好似話咩復課都係無期啊嘛，暫時咁睇嚟都係嘛。咁啊，我哋都話因為咧呢家嗰個疫情咧就好似緩和緊嘅，有少少咁，咁啊就但係國內嘅專家都講啦，即係點解？嗱，國內嘅專家佢哋都好老實嘅，有啲都嚇，佢哋都好擔心就係武漢重開嘅時候會點咧咁係嘛？咁啊同時間因為今年嚟講東邊嘅發病都好勁，好似之前曾經試過浙江咧就有一個無病徵嘅一個醫院嘅醫生咧，咁啊突然之間發出嚟咧，咁啊又傳染咗幾個咁樣，咁係咪及時能夠控制得到咧？唔知係嘛？即係香港嚟講接收國內嘅資訊都有限，有時候啲咁樣，咁啊大家嚟講就最緊要即係香港呢一邊能夠封得好，咁啊 OK 啦，係嘛？咁但係因為咧，其實好似陸續有嚟咁啊排緊隊咁樣，好似咁同時間大家都係留意。那個確診的人數呢就每日都是雙位啦，但原來呢危殆的都是雙位數字的，基本上可能有些是長期病患啊，甚至乎是因病發症、啊、那我們講這些來講都是希望大家去提一提，就是大家那我們你說很多人都經常問我們大概幾時完呢，如果我們從玄學的角度去計算呢，我都講了是端節之後呢就大家今年就真的要拆翻柳枝喺度，即係驅瘟啊嘛！嗱，呢個好靈噶，中國嚟講有好多嘢咧，即係我哋話咧就話中國嘅傳統文化都有啲人啊稱古文化都好啦嚇、啊，即係有啲嘢嚟講，你信唔信都好嗱，一來唔係花你好多錢嘅啫，講真一句，另外嚟講亦都唔會花你好多時間。如果大家一起做足多啲嘅時候嚟講，亦都可以話咧係引動一個好強大嘅磁場去對抗呢個疫情嘅。係嘛？咁樣好似我哋都上次都講咗即係避疫嘅九則啦，即係古代佢哋點樣去避瘟嘅。其實好多其實可以係參照，甚至可以用得嘅。嗱，好似我哋嚟講咧，就我哋咧就入咗一批嘅艾條啦。咁亦都有啲網友咧就陸續上嚟咧就攞嘅。咁當然啦，就我哋都喺呢度咧就亦都。好感謝一啲支持者，佢哋好山長水遠啊！其中咧有位伯伯咧，我喺呢度特別多謝佢。點解咧？佢喺平洲出嚟咧就攞艾，咁我亦都送咗幾支俾佢，即係我希望佢都身體健康、身體健壯嚇咁、啊、樣。即係點解我哋有時我哋都會話用艾咁啊？當然啦，咁啊 電視台都曾經播過，我哋節目出咗之後嘅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佢哋做咗節目，就係尋求啊，捱得唔得啊？咁佢係燒艾葉，咁我哋係燒艾草，因為點解咧？道家嘅人咧就不嬲都用艾嘅，同埋中醫咧就用艾嚟咧就分個穴道啊嘛。咁其實艾嚟講亦都係一個寶嚟嘅。咁好多都話，成日都話我哋未經科學證據啊，點點點點點啊，好多時候嚟講咧，科學嘅嘢我哋要相信，我哋要記住。但係嚟講，玄學嘅嘢，咁我哋亦都要參照。如果一隻係鑊鏟，一隻係鑊，兩隻俾埋你咧，你煮飯都好好用㗎啦，呢兩樣工具係嘛？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我哋用艾。好多人咧就喺度咧就話未必話聞到嗰陣味啦。咁當然嚇，即係我哋喺度講咧，當然喺依家國內咧，有啲艾咧就真係咧侵襲咗好多啲雜質落去，唔係咁好嘅。咁如果係真係買咗一啲比較純正啲嘅艾草，同埋添加咗一啲其他啲有效用啲藥材咧，咁其實都係比較昂貴啲嘅。好似我哋咧去一啲艾灸館嗰啲咧，佢哋用嗰啲咁一寸到嘅一啲艾粒啦， 嗰啲好似個漏豆咁嘅嘛， 係啦，好細粒嘅啫。咁嗰啲嚟講，市價都要成15蚊一粒。 嗰啲係啊，嗰啲吸落個皮膚度啊嘛。 係啦，嗰啲都已經，因為點解咧？佢哋即係我都試用過咧。 我用過我都。 效果係好顯著，但係嚟講相對嚟講係非常之貴嘅，唔係講少。因為點解你用十個都150蚊？ 係啊， 你用20個已經300蚊。 佢賣一盒都好似成200-300蚊。 係200-300蚊一盒㗎。佢哋嗰啲咧係好特別嘅，同埋嗰陣味道咧。是濃烈而帶香的，咁可能未必個個人都 聞得到， 個煙好勁嘅。咁你其實諗下啦，嗰啲煙嚟講咁鬼犀利，咁你話啲細菌啊嗰啲聞到都走得啦，係嘛？即係有時可以咁樣去講。 其實仲有艾，講起艾咧，其實仲有萬金油都得嘅，因為咧我有個朋友就喺美國。我個朋友有個朋友在美國，咁佢有講㗎，佢話咧就佢哋喺嗰邊係做醫護嘅，咁都係咧發覺自己唔係咁舒服，喉嚨氣管有問題嘅時候咧，都用萬金油去即係查落去嘅，咁啊仲話咧嗰個血含氧嗰個度咧，血含氧度咧仲上升翻97% 添。咁同埋佢亦都有提及過咧，話如果而家喺美國嗰邊咧，佢話好多咧，如果知道你患咗一個叫做假設啊初步懷疑確診咧，佢哋係唔係咧醫院都同你咧係咁插喉啊？即係講到就係話咧插到嗰、那個叫做咩啊肺氣胸啊叫做咁啊，即係總之。分鐘唔死都變到整，唔覺意整死咗啊！咁所以咧，佢哋好多咧都寧願咧發現有一啲確診啊，初步啦，講當然就係、是、都話咧，寧願自己搞掂啊！咁佢哋點搞掂咧？就好似天師傅話齋啦，佢話仲話咧就係話，原來唐人街嗰邊咧就好多用。好多人咧用艾草嚟抗疫嘅，真係嚇咁，仲話好得添咁啊！但係問題咧，啲外國人咧，佢哋唔識中醫呢樣嘢咧，所以咧好多確診咗。咁同埋仲有一樣咧，嗱，我就唔好似你話齋冇科學根據，不過佢話喺嗰邊嗰啲，如果自己屋企有桑拿浴室咧，就如果一有啲咩唔舒服咧，發燒好或者係啦，或者咳嗽好咧，覺得有啲唔妥咧，就喺入邊蒸桑拿做 SPA， 即係可能排汗排毒嗰種做法啦。咁啊，跟住咧就處理好。咁所以佢就話講到咧，艾草同埋萬金油咧，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抗疫嘅。咁所以你話大家如果仲未。即係對艾草，如果係唔係咁反感啊，或者叫因為又真係燒嗰個煙出嚟嗰個量都幾大下，即係唔係人人聞得到，唔係人人聞得到，即係譬如好似有啲鼻敏感啊、鼻病嗰啲，真係未必聞得到嘅。 唔係喎，我識有啲中醫師咧，反而係聞咗先冇喎。啊，會有的，即係因人而異啦。咁 因人而異啦，係啦， 醫師係嘛？ 咁係啦，咁但係如果可以接受嘅咧，就真係。但盡快出嚟 我哋阿天師傅度攞啲艾草翻屋企啦，因為真係數量有限噶啦，送完即止噶啦。 可以咧就打電話俾我哋個電話聯絡啲同事，咁就約時間咧就上嚟攞啦。咁啊，你亦都可以咁嘅，可以或者一次攞多啲分俾啲朋友仔。係 啦，幫人攞埋。 因為有啲就唔係好就腳，咁嗰日咧嚟講咧，我都好感動啊，因為有兩個伯伯咧，佢哋真係遠道而嚟，咁所以我都送多咗少少，我喺度都好多謝佢，希望佢哋都喺離島。嗰度都個個都身體健康， 係啦。 咁、啊、如果你話你係住喺深水埗或者長沙灣比較就近啲嘅，咁可以上嚟。你話俾我知啊，我有五個朋友、六個朋友，咁我哋一次過咁可以攞多啲，或者分俾下啲街坊都得嘅。但係數量咧就真係有限㗎啦、嗯，都就嚟都送完嘅，仲有啲喺度，咁可以聯絡我哋啲同事，咁樣就可以大家攞啲艾花去燒啦。如果大家魚全部一齊咁去燒咧，我相信嚟講係有幫助嘅。咁樣、嗯、好唔好？ 係咯。咁今日咩話題？ 我哋都要提一提翻第一張 PowerPoint 先啦。咁我哋就因為咧就喺清明節啦，咁我哋咧就推出咗，因為平時係自己私底下做。咁咧就因為上個嗰頭嗰兩日嚟講咧，報名咧就因為就滿咗。咁咧就依家嚟講就加開翻咧就4月24日和25日兩日嘅。咁啊呢兩日咧，若果大家嚟講咧係有呢方面嘅需要咧，可以打呢個電話聯絡翻我哋個同事咧就安排。因為咧我哋咧就都要做好多功夫，做少少㗎。咁譬如好似話係咩時間發生嘅，咁我哋要計翻啦，同埋要計翻數咧，究竟嗰個係陰男啊定係陰女？咁啊要同佢改翻個名啦，咁改翻個名之後，希望咧爸爸媽媽可以同佢哋安排位安重位，亦都得嘅。咁啊有啲直情咧就喺道堂嗰度咧，就我哋供奉都有咁樣。咁有各方方即係各方面嘅即係需要咧，咁我哋咧就做得到佢都做。咁同埋又話俾大家知應該點樣去處理咯。因為有好多婦女咧，好多時候好年輕嘅時候咧自己唔知道，咁啊突然間嚟講就有咗或者意外流產或者係人工流產都好啦，咁啊令到嚟講咧爸爸媽媽或者個運程咧就比較差比較弱，而且有啲咧就影響到身體添。咁咧就可以咧就做一做，因為點解咧？呢個做咗嚟講，亦都係一種嘅我哋叫功德事，亦都係對離世嘅嬰孩嬰靈咁一個功德事咁樣。咁咧就如果大家有呢一方面嘅需要或者詳細諮詢下咧，就可以打呢個電話嘅 6998-4941，包括查詢埋嚟攞艾都係 嘅， 都係呢個電話。 咁過咗呢兩日之後嚟講咧，就可以私底下再作安排都得嘅，即係活動我哋就安排喺呢兩日時間啦。咁好啦，跟住之後咧，我哋就講翻啲生活玄學嘅嘢啦。嗱，生活玄學嘅嘢咧就。今日就講星啦，講星之前咧，咁我哋都要講翻一啲嘢咧，就係舊年我哋即係用八字啊，或者紫微星啊咁樣啊，去推算個流年咧。咁講翻一啲咧，就係話我哋曾經講過嘅嘢，亦都提過一下。如果大家係記得嘅話咧，咁可能咧就係話喺嗰個避險作用，甚至話喺一個少少投資裏面嚟講咧，都可以獲利嘅。嗱，其中嚟講咧，連續兩年咧，咁我預測嚟講咧，都係個金價會升嘅。咁最近嘅金價嚟講咧，就會升到已經係17000㗎啦。咁賣出就一萬，你同佢賣，你賣俾佢係14000，佢賣出嚟17000啊，息金都要。咁咧就石油咧，因為就天同咧就化忌屬水。咁我就曾經提過啦，就係話從水有關嘅產品或者都好，同埋油啊，咁啊油嚟講都係當液體類計啦嚇。咁咧就曾經咧係跌過去到$20一桶嘅，從來未試過。舊年嘅時候好似曾經去過成50几蚊一桶係嘛，真係好犀利。咁啊，但係琴日咧就達成咗一項咁嘅協議嘅，但係都無法刺激嗰個股市啊。咁今日嚟講，我哋頭先收市都好似跌咗300几点啦。咁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嘅天元解密嘅 Facebook 咧，喺今日嗰三支卦象咧係全跌嘅， 282点啊，收市跌咗 280几点。咁基本上今日嚟講咧，差唔多嚟講每日追蹤天元解密嘅卦象嘅一啲網友咧，都知道一睇咧，如果佢哋個感應到咧，就已經知道咧，一睇咧就已經知道咧，就今日一定係。 必定是跌的了，曾經都回過一下的，就回過一下跟住又再繼續跌，跌了280多點，就不算很高，曾經試過就300多點。這樣呢就希望大家呢都在這個危機的時間呢都可以持盈保泰啦，甚至乎呢就有些網友呢經常跟客戶傾偈呢，即如果他是屬於淡友的話來講呢，就最好呢就沽貨啦，好友的時候來講呢就可以買入，可以在這個時勢裏面是不是可以都賺返杯茶啦，因為呢就 賺返啲生活費， 即是依家嚟講就見到嗰個失業率就好高漲啦，咁各行各業呢都相當之即係困苦啊，尤其是你一睇到新聞呢，昨日我哋呢即係聽到有啲美容業界也好啦，係咪咁同時間呢就有啲飲食業界嗰啲都係啦，咁佢哋嚟講都係叫苦連天嘅，即係好辛苦，甚至乎嚟講咧，因為有啲業主咧，咁就唔肯即係話減租啦。咁其實我哋相對我哋都話，可能有啲業主可能係舊年前年嘅高價買入，咁佢租咗俾你，咁跟住之後咧，佢減佢自己又負擔唔起嗰個供款，咁咧大家都係好慘。咁但係有啲大業主咧，聽講話即係有啲係地產商嗰啲商場大業主嗰啲咧。是一毫子都不肯減俾佢哋嘅，咁嗰啲嚟講就缺乏咗有少少人情味，因為香港人嚟講啊，不嬲嚟講咧就善心重，人情味好好嘅。遇到香港遇到任何危難都好啦，咁香港人都會共同去面對。咁所以我依度都希望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有一啲大嘅嚇收租股嗰啲嚟講，希望係咪可以大家傾掂佢咧？咁點解咧？你話若果佢依兩個月嚟講佢做唔掂，佢執咗咁啊，跟住嚟講又俾唔到租，你又租唔到出去，咁啊即係叫雙輸，係嘛？如果你係減咗百分比，譬如大家都能夠接受嘅，咁佢又能夠維持到，佢又能夠可以過渡到，咁然之後先。過渡完畢之後先，大家先再傾啦，係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咧，咁啊做事做人都好啦，泥水佬做門口就最好噶啦嚇，過得人過得自己。喺呢個危難嘅關頭裏邊咧，咁啊應該大家都係即係互相去扶持。尤其是你面對呢家呢個逆境咧，因為有啲小商户係好慘。點解小商户好慘？我哋都曾經做過小商户。你每個月嚟講，可能咧都係賺嗰30多萬嘅可能嚇，咁但係個開支嚟講咧就係啱啱夠嘅，可能就請一兩個人幫手，尤其是啲小型食店啊。嗰日我見到嗰間小型食店做日本嘢嘅，佢都好犀利喎，佢計埋租嚟講，請兩個夥計咧，每個月開支要成10多萬。咁依家嘅生意額跌到落得一成，佢自己唔收人工都好啦咁。前嗰半年所賺嘅錢嚟講，可能喺未來兩三個月已經係冇曬嘅啦。佢哋嗰啲，因為點解咧？佢哋咧一個人做廚師，可能咧賺份人工啊，你覺得佢幾好啊？一個月都賺到5-6萬咁樣，但係因為個個月都要清噶，咁你賺好似我認識得啲食肆咁，一個月賺30萬咁樣，計埋鋪租、計埋夥計嚟講，兩個股東咁，每人都係代5萬咁樣。咁但係嚟講，如果佢真係過得2-3個月期，講每一個月都係因為支出要成20萬嘅，咁就已經係冇得做噶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攜手咁，希望可以渡過呢個難關啦。咁好啦，今日就入翻正題啦。嗱，正題咧就我哋就比較少講西洋嘅星嘅，即係占星啊。嗱，占星術嚟講咧，西洋也有，中國亦都有嘅。咁我哋嚟講，點解今日會講占星咧？咁我好老實講，占星嚟講咧，我並不是專家。 我都唔係。 咁我哋咧。只不過是呢，因為我們學術數的時候呢是有讀過一下啦，同埋呢就因為相關的，有些東西相關，怎樣為之相關？28星宿呢其實是有相關的，有相關，因為擇日呢會用到。咁呢因為占星術來講是另外的一套呢占斷吉凶的一個技術來的。咁西方咧同埋中國嘅占星咧，其實相對應咧係一樣嘅，係基本上點解一樣咧？咁我哋咧就 譬如我哋依家講緊嘅二十八星宿啦，咁二十八星宿咧，咁我哋喺天空咧夜觀天象，即係我哋啲古人啊嚇，佢哋夜觀天象嘅時候嚟講咧，咁啊睇到個星咧，其實都畫咗幅圖出嚟嘅。咁我哋圖中咧都睇到嘅。點解咧？咁我哋有一個圖嚟講咧，如果學風水嘅朋友就會識啦。點解咧？就係話我哋咧就會分呢一個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啊嘛，係嘛？咁樣中歐層。系嘛？咁好啦，但系嚟讲咧，我哋有啲书籍啊，佢哋写青龙咧，佢哋系写苍龙噶吓。咁其实都一样嘅啫。咁啊，唔好即系话唔系错嘅。咁啊，因为咧古代嘅时候咧，曾经都系用过苍龙嘅。咁啊，后嚟嚟讲咧就用青龙啦。咁样，其实两者都有写出嚟嘅，其实都系一样嘅咁。咁我哋咧就点解我哋今日会讲一讲呢、這个关于占星嘅嘢咧？就系话。有啲網友啦，咁其實咧就因為咧，我哋天元解密咧就我哋都關於嘅題材咧都係比較廣泛啲，即係你話除咗係術數之外嚟講咧，可能咧係同一啲古代嘅一啲古文化咧、傳統文化習俗啊嘅嘢咧，咁我哋都會攞出嚟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咁其實咧就我哋天元解密咧好多時都會收到一啲網友啊，甚至來自。國內啦，美國也好，即係甚至澳洲也好啦，咁佢哋都會有一啲問題，或者會 send 咗一啲嘢俾我哋。咁點解佢 send 俾我哋咧？佢係希望我哋喺節目嗰度咧，即係同大家去分享或者去分析一下。 其實即係早排係有個網友係即係北京嘅，就係透過即係透過網上啦，係啊，咁啊 send 啲資料俾我俾我睇嘅，即係俾我睇下占星學呢一個學問啊，咁我睇到個內容咧，其實原來佢所講嘅嘢咧，喺同我哋呢、這個 八字 好，或者 紫微 好、風水好， 甚至奇門 係啦，所睇 好吻合 預測嘅嘢真係好吻合啊！咁我就有啲興趣咁啊，咁啊亦都咁啊同阿天師傅商量之後咧，不如可以。大家即係頭先所講啊，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大家又睇下了解一下你喺呢個西洋學嘅占星，佢個準確度又有幾多咧？ 咁我哋就分開兩個部分喎。首先嚟講咧，咁啊就喺國內一個朋友咧，喺國內嘅朋友咧，咁佢咧就識得一啲中國嘅占星術嘅。咁啊裏邊嚟講咧，亦都好多嘅專有名詞。咁佢係點樣去分析最近呢一個疫情呢個異象，同埋講今年啊 嚇， 佢 即係 庚子年嘅喺 一啲災難， 一啲即係佢咧喺春分嘅時間咧，咁就發現到，即係嗰個星嚟講咧，係形成咗一個叫做八星年宮孤之象。咩叫做年宮孤咧？即係話嗰八粒星咧，好似個宮字嗰把弓一樣，好似把弓一樣出現咗咁樣。咁嗰八粒星係乜嘢星咧？嗰八粒星嚟講咧，嗱，大家可以其實聽一聽嘅，因為咧記都未必記得咁清楚嘅。係首先係嗱，其實呢八粒星咧，其實係講緊乜嘢咧？就係講緊我哋圖中嗰啲啊，海王啊，嗰啲木星啊、土星嗰啲。 天王星啊。 不過咧，我哋中國咧喺古代嘅時候咧，講咧佢嘅星咧個命名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係包括乜嘢咧？長庚、太陽、神星、谷神。月星、震星、岁星、刑惑呢八粒星，咁好啦，我哋咧就喺啱啱喺春分嘅时间咧，啱啱嗰个月份好似系几卯，好似啊，系咪几卯月啊？咁咧就几卯月嚟讲咧，就啱啱就 人月啊，人月啊嘛，你 讲人卯啊嘛，卯人卯卯月啊嘛。 卯月咪三月份咯， 系咯，人卯啊嘛，系咯，即系我哋嘅即系三月份咯，即系我哋讲紧新历吓。咁咧就用西方嚟讲咧，其实就系乜嘢咧？西方嚟讲咧，就个解释咧就系话金星夹住天王星，太阳夹住海王星，水星即系神星啦，谷神星、月球、土星叫震星，木星叫做岁星，火星叫做刑卯。咁咧就出現咗乜嘢咧？喺西南方啊，記住喺西南方，佢所指嘅西南方就係中國嘅西南方啊。嗱、 嗯， 西南方嚟講咧，係屬於咩卦？屬於呢一個 坤卦。 坤卦嘅 咁咧就西南方嘅白虎灰兽，嗱二十八星兽啦，我哋通常叫二十八星兽，亦都有人叫二十八星宿。咁个宿字嘅何解咧？宿咧其实咧就系嗰啲星咧佢住嘅地方咁解啦，或者叫舍咁解嘅。咁啊跟住有呢个流宿，源自呢个北方嘅玄武斗宿，仲有呢个牛宿啊。咁啊牛宿系乜嘢？即系白羊座。貫穿咗呢個雙魚座同水瓶座、人馬座等等。嗱，講到呢度嚟講，可能大家都好混亂咁啊。其實就唔係話咁混亂嘅啫。如果大家嚟講咧，即係慢慢一路聽落去咧，就知道嚟講咧，就係喺西南方，佢嗰支弓咧係延伸到去北方嘅玄武，即係我哋依家睇到我哋上面嗰個位啊。玄武其實就係南方嚟噶嚇。啊，睇唔睇得？前面个猪就系北方嚟噶吓，啊，白虎同青龙啦。咁好啦，呢个公狐咧系代表咗乜嘢咧？嗱，佢系讲紧今年嘅庚子年嘅。呢个公狐系代表咗武力同埋斗争，即系话呢啲星形成咗呢个形态嘅时候嚟讲咧，系一种武力同埋斗争出现，大家会出现啲好大嘅争拗。咁呢个星嚟讲咧，其实嚟讲咧，一开始嗰支弓啊吓，佢嗰个计算嗰个方向嚟讲咧，就系由西方嘅白虎，即系我哋睇到图里边啦，见唔见到个白虎啊？我哋就唔好睇佢嗰四组先啦，吓，我哋唔好睇。 诶，会唔会打错咗字啊？玄武应该喺下边，猪象应该喺上边咯。猪象系南方，玄武系北方嚟噶嘛？ 呢个图吸落嚟嘅， 系可能当打错， 可能打错咗，系咯，打错咗，系咯，咁打错咗。咁啊， 咁而家讲翻西方，西方系白虎啊，冇错啦。 玄武系北方嘅，咁啊幅图错咗，唔好意思吓。 上下调转 系啊，冇错啊，黄师傅睇到系打错咗。咁样嗱，我哋睇翻啦，就呢、這个嗰粒星由西方白虎开始，咁啊即系话咧，西方白虎系代表咩啊？口舌啦，已经可以叫做系嘛、 对卦啊嘛。 啊，对卦啦，口舌啦，是非啊，诉讼啊，官非啊，争拗啊。假话啊，系嘛？你闹我，我闹你咁样，系嘛？好啦，跟住粒星沉咧，就沉到去呢个北方嘅玄武嗰度。咁啊，玄武啦，咁咧就另外嚟讲咧，就喺呢个咁嘅宫湖里边咧，就睇到呢啲星嚟讲咧，兵刃在东。嗱，兵刃在东即系话咧，未有咁快啦。若果真系要动光哥嘅时候咧，系有可能喺冬天先会出现，系嘛？咁呢个光哥系点样动法咧？咁慢慢系同大家讲。咁而且咧，系必会涉及到中土。我哋如果讲中土咧，我哋就泛指古代， 中原 即系中原啦，即系呢、這个即系中国啦咁样。咁好啦，呢、這个玄武嘅气咧，本系生于喺边度咧？呢、這个玄武星嘅嗰、那个系生于喺边啊？生于喺武当山。咁咧，古代嚟讲咧，就有巨泽。水出武昌巷口之称，就武巷啦、武当啦，即系武巷嚟讲咧，即系呢个讲武昌同埋巷口咧。咁啊，中国咧就认为咧呢一个地方嚟讲，即系武巷啊，尤其是武巷咧，就系中世界嘅中央嘅位置嚟嘅。咁今年嚟讲咧就咁巧啦，就武巷咧就出咗事啦，咁啊出咗呢一个病毒啦，咁出咗嚟。咁而咧喺呢一个。中央土啦，咁啊，亦都系属于咩嘢？古代咧就认为咧呢个地方系世界嘅一个胃，即系属于人嘅胃部嚟，中央嚟嘅。 即系身体嘅中心。 身体嘅中心，所以嚟讲咧，就边个伤咗武巷咧，就系其实就伤咗嘅肠胃咁嘅意思。咁啊，必有即系叫做咩？有病啊，有毒啊，有灾啊咁样嘅，咁样出现。咁好啦，所以嚟讲咧喺西方咧。即是说武人呢古代来讲认为呢西方的武人呢即是军人呢就将会大兴问罪之师亦都说叫做大兴口舌啦是非啦。咁这个意思来讲是真的要什么呢就是说呢要攞返个公道。咁另外呢个星湖呢就喺边度呢喺顺方。顺方来讲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叫东南方。东南方顺方咧，即系叫做始族嘅乾方啦，对住呢个始族，即系话呢一个我哋叫做咩咧？即系叫做西南方。咁好啦，咁呢个乾喺边啊？乾喺西北啊，乾喺西北方。咁啊，或者因为时间到，我哋或者下一节先再同大家讲啊。